者是海参饺子等等，全家都爱吃。只要像我们这样长期吃海参的家庭啊，性价比很重要。 对， 还有家住大兴区的何姥姥说，今年已经快80了，牙都掉得差不多了，好多东西也吃不了，不过海参还是能吃的，没骨头又营养，我都已经吃了2年多的鲜与鲜海参了。 鲜与鲜的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也不需要单盒裸价699元，今天订购3盒送一盒只要2097元，划到每盒只要524块钱，每根海参呢连15块钱都不到，您到哪儿都享受不到这样的优惠价格。唯一遗憾的是月末冲量的活动只有3天，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15块钱您点份外卖只有一个大荤，喝杯奶茶只能一个人喝，但今天15块钱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您可以做个简单的海参蒸蛋，摊个海参鸡蛋饼，全家老小都能吃。关键是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鲜与鲜海参的营养价值不是所有的食材能比的。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就有53.6克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于说啊，您吃到的每一口那都是高档营养，想想都觉得很幸福很美味。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参与活动，4007106108，4007106108。家住通州区的吴女士说啊，还是今天套组好，4盒海参才2000多块钱，还送锅具，比送烟送酒有份儿多了。 那是。 东城区的何大爷说，海参我吃了好几年，前2天专卖店给我打电话说辽参马上要涨价，问我是不是要再定点，本来我还不相信呢，可看电视上啊，今年夏天辽宁热死了不少养殖海参，看来是真的。既然是自己常吃的，那肯定要选择性价比高的海参。 一点没错，吃海参这档事儿不是为了说起来有面子，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营养。想想看，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2097元可以订购到1整年的野生海参，划算到每个月连200块钱都不到。要是工作太忙来不及做晚饭了，或者是孩子在学校没吃饱了，再也别点外卖快餐了，下几个冻在冰箱里面的海参饺子 可以。 每100克海参当中就含有了53.6克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200块钱估计您家的爱车停一个月都不止200块，孩子的一堂补习课也不止200块， 肯定的。 可是给家人吃上一个月的海参饺子、凉拌海参、海参小米粥，难道您就舍不得了吗？那肯定不能。身体的健康才是家庭的幸福基础，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2097元订购原价7996元的4盒一级品野生海参之外，再送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炖个汤、煮个粥、炒个菜、煎个饼，想吃什么随时做，就算您不开火，送人也是特别大气。4007106108，4007106108。 对呀，一个汤锅、一个煎锅、一个炒锅，家庭必备的锅具，今天一步搞定，关键是还不用花一分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活动只此3天，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编号1426的邱先生说，我家就是大连的，每次回家我妈都会给我做各种的海参美食，什么葱炒海参啊、肉末海参啊、海参乌鸡汤等等，还有海参刺身，这要是在星级酒店里面那得吃哭了。但是我们大连人经常吃，不过呢我妈说了，今年的辽参不太好买，所以啊，我打算今年我要带点野生海参回家。 感谢您的支持，您放心，鲜与鲜野生海参不会让您失望。只要打进4007106108，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天然营养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不需要1999元一盒，只要699的单盒裸价，而且月末冲量，买3盒送一盒，再送价值398元锅具3件套。今天、明天、后天只有3天，4007106108，4007106108。 向左看，向右看，

持续呢几分钟以后啊都不能够缓解，甚至出现了胸口啊剧烈的疼痛，可能呢就是出现心绞疼或者急性的心梗了。所以心衰的表现一般都是在心绞疼跟急性心梗的基础上的。第三种，如果发现自己这个衣服跟鞋呀突然之间发紧，本来这个鞋穿得好好的，哎，怎么这弄半天呢？这个就跟脚啊，这个穿不进去了，发紧了，衣服也发紧了，这个提示呢，心功能呢受损。由于啊，心排出量啊，心室每分钟啊射出的总的血量啊下降，肾脏的血流量啊就减少。你这个心的排出量减少下降的话，那当然呢流到肾脏的话，肾脏的血流量呢减少，排出体外的水分就减少，就会出现了浮肿，出现下肢浮肿，体重增加。如果有一个指标数目在三天内您的体重超过增加2公斤的话呀，这就完全太不对了，就表示你全身在浮肿，水的分量就是增加了。第四，食欲不振。除了食欲不振的话，就是还可以表现出来消化系统的症状啊，腹胀啊，恶心啊，呕吐啊，便秘呀、还感觉呢上腹的疼痛啊，哎，这是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症状，实际上呢这是由于右心功能衰竭，胃肠道呢淤血，最后就表现出来了这些胃肠道的症状，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呕吐，便秘，上腹部疼痛。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头晕头昏，伴随着血压明显的偏低的头晕头昏，这是心功能呢受损造成的，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出现了昏厥，心源性的休克，这些呢当然就是严重的危及到这个生命的这个状况都可以出现。第六，情绪上还可以出现焦虑不安，在情绪稳定的时候，人就的还感觉心悸啊，心慌啊，坐立不安啊，存在心脏的这个疾病。另外呢，心率会增快，心律不齐，是心慌焦虑啊常见的原因。这是因为啊，心脏的功能性或者器质性啊改变了以后啊，最后就导致出现情绪上的不稳定，心悸啊，心慌啊，心律不齐啊等等。第七，还会表现出来什么呢？咳嗽，咳嗽不止，没有发烧的其他的一些感冒的症状，也没有流鼻涕啊等等的，哎，唯独有啊这个咳嗽啊不止，夜间呢多于啊这个都在晚上，平卧的时候比坐起来的时候明显，这种表示心功能呢受到损害了，这可能是肺部淤血使得气道受刺激，可伴随着咳血呢这个咳出来的是血色的泡沫的痰，痰中间带血丝，急性发作的时候出现粉红色的泡沫样的痰，所以呢要是表现心衰的话，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是咳嗽不止，不是感冒，而是唯一就是咳嗽不止，而且呢还可以出现了一些粉红色的泡沫的痰。第八，疲劳，重日乏力，就感觉呀特别特别累呀，心脏病的人起病呢就是一乏力或者容易疲劳开始的，由于心功能呢受损，心排出血量啊降低，不能够满足外周组织的灌注的所需要，就是各个组器官的要求的血量啊供血供氧啊你达不到，所以全身是处在一个什么 无氧代谢的状态，无氧代谢体内的乳酸量就会增加，乳酸量增加以后体内的酸性这个体液的话 pH 值啊就会升高，表示酸性，所以全部全身是一个疲劳终日乏力的状态。另外第九是少尿，下肢浮肿，心功能受损呢会导致啊肾脏的血流不足，或者呢体静脉压力啊过高，就会出现少尿以及呢下肢浮肿。肾脏长期缺血的话，引起肾功能呢还可以出现恶化，出现呢蛋白尿，血肌酐呢这个数值就上升，血肌酐上升表示什么？你血液中间的红细胞啊在分解，形成了心衰呀、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咱们说这些状况就表示心衰呀、这个症状啊就出现了，所以千万注意。很多老年朋友呢有时候感觉啊有点不舒服呀，也不管他，往往呢就认为啊这是自己一个衰老的表现。咱们不能啊把衰老的表现呢当成啊疾病，也不能够把疾病的症状啊当成衰老，你自我安慰说没事儿。明摆着你这很多的症状非常非常明显了，典型了，您那儿还不认账就不上医院，那这最后危害的就是您自己。比如我今天说的这个心衰的表现那么明显了，您就不能够平躺着睡，就非要把枕头啊甚至被子啊垫得高高的，就是坐着睡，这就是心衰。还有呢胸口啊就是比如像个石头压着，或者是有人呢用手啊等于掐着你的脖子，你喘不过气儿，胸闷。还有呢你的衣服跟鞋衣服的扣不上了，鞋都穿不进去了，您还不认账，为什么呢？您体内啊浮肿啊水分排不出去啊，三天内增加超过2公斤了，这绝对不是正常的，谁能够三天内体重增加2公斤啊，所以这就是浮肿。第四，食欲不振，完全是消化系统症状，所以你千万你也不要把它就作为是消化系统疾病，实际上是右心功能的衰竭。还有头昏头晕，那这表示什么？就是心功能的受损，血压明显的偏低。还有呢焦虑不安，你情绪啊这个不稳定，可以呢心脏啊心率加快，心律不齐啊，心慌啊，焦虑，这就是一个心脏功能性的或者是器质性的表现。还有咳嗽不止，你没感冒，尤其是夜间呢这个咳嗽夜间多于晚上，而且呢还要呢这个卧那个平卧的时候呢比坐起来的时候呢就明显，这就是一个心功能受损，而且还吐出这个粉红色的痰，泡沫的痰。还有呢你早就好长时间的一段时间感到全身的疲劳终日乏力，那是什么？体内的心功能受损，心排出量降低，全身的组织器官呢供血供氧不足啊，体内就出现一个酸性的代谢，乳酸增加。第九，少尿，下肢浮肿，很明显的心脏病是从下往上走浮肿。所以咱们说出现这些症状不是闹着玩的，提醒你赶快上医院去，耽误不得。为什么呢？这就是心衰的这些最普通的一些表现。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多糖具有广泛的生物学的活性，可以呢促使我们免疫系统功能正常，促使体内呢耐缺氧的能力得到提高，还可以呢减少我们体内的自由基。灵芝确实是能够保护啊心脑血管的。 灵芝可以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微循环，可以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的缺血缺氧的话可以起一个改善的作用。灵芝还可以呢，对高血脂啊，有明显的降低血胆固醇、脂蛋白、甘油三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呀、啊，这个使得这个减少这个血栓的形成啊，使得全身血液循环系统通畅啊，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啊，降低动脉壁的胆固醇含量啊，软化血管啊，防止进一步的损伤血管啊，改善我们微循环呢、啊。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还会出现心衰吗？那当然不可能了。同时呢，灵芝还可以减轻我们心前区的这个发闷啊、疼痛和紧压感，改善了心律失常，让心肌呢供血供氧充足，这都可以帮助减少我们心衰的这些症状。灵芝还可以呢降血压，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我们对于心脑血管的一个调节的话呀，灵芝啊可以起调理的作用。那这个灵芝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保护是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还可以促使我们动脉硬化的状况得到一些改善，防止动脉粥样硬化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全身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那我今天谈到的心衰的这些表现，或者呢咱们已经出现心衰了，或者说在我现在已经是七老八十、九十多了，哎，咱们必然的呢心脏的功能啊在下降。那你这个时候为了呢改善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的通畅，那咱们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可以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